格朗之旅。差啲講嗰啲唔應該講嘅嘢添，你知你好，而家我喺呢個 studio 好危險嘅，是講最即係講啲唔應該講嘅嘢嘅時候， 危險咧 咩 啊？只不過係平時喺商台做唔到嘅嘢，而家做曬啫嘛。 咁啊啱。 呢位聽眾嚟講，呢啲係最想聽嘅喎，有時候突然間喺麥後成一個麥後，咁麥後有咩聽咪開俾你聽啊？ 但係啲麥後嗰啲就唔講得喎。 即係而家我哋喺呢度咧就多咗個新 term， 就係麥後啦。 麥後，因為麥後咧就牽涉到誹謗啦嘛。除非你話俾我聽，嗱，我同阿祖豁免所有誹謗罪嘅。 哇！ 咁啊，咁啊正咯，即係無啲放 肆，真係大陰心啊！真係。好啦，要入題啦。 第三公里。好，大家翘住手，系手指尾翘住，唔应该手臂翘住 手指尾，点 大多人啊嘛， 都系叫勾住啫，手指尾翘住都 断。翘住手，翘住，大家翘住手，翘住脚，一齐跳 跳海啊！ 终于跳到第三公里啦，我点知个方位喺边啫？求其跳咗先啦， 向东，向东， 向西啊！ 唔系，而家有一班咧，即系教会啊，喺天主教会入边咧，有一个 topic 啊，好得意噶。系即系不过我唔觉得系啱与错嘅，就系讲讨论紧究竟一间教堂嘅坐向要向东定向西，政制台嗰个位。 如果喺香港嘅话，咪向住梵蒂冈咯。 向咩啫？ 向耶路撒冷啊？ 咪睇下你个地盘点开，咁咪向个座机咪点向咯。即系香港就好难去即 系 考究， 唔系，但系正式嘅。天主教教堂原则上冇话分要向边噶， 嗱好彩云海你讲， 唔系因为嗱真心，因为我睇咁多教堂， 系啦， 只有回教寺系要向麦加嘅啫， 嗯、 甚至有时嗰个回教寺未必个正门都要向麦加，嗰、那个朝礼碑向麦加就一定要， 嗯、 但系嗰个方位嗰、那个嗰度 building 咧，都未必一定要系向住某一个方向，不过佢个朝礼碑要向麦加啫， 嗯、 但如果天主教堂或者基督教堂就并无方位诶事宜嘅。第一，点解我好肯定咧？ 系啦，点解你？ 第一， 我都想知点解你可以咁肯定咧？ 冇讲。第二， 嗯、 耶稣话只要三个人或以上在一齐聚会向我祈祷 ，That is gathering。 哇！诶， 你真系当我罗拔啦？你冇考我圣经啊？ 咦，又写到 That is church。 当我罗拔。 呢个八十年代嘅呢、这个唔系广东广府话 啊！你又真系又 你明唔明啊？嗱、啊，讲耶稣讲到明噶，系咪先？既然三个人或以上就已经系一个 gathering， 一个 church，、嗯、以我嘅名可以作崇拜。 嗱，而家讲紧啦， 所以个 building 吓 系 唔重要嘅， 唔重要嘅 系啦。 重要 向东或向西，你可解释，但系唔重要嘅。 系嗰、那个只不过系喺一个美观上， 又或者系你。帮助你意识嘅啫，其实 意识形态上你取决你觉得咁样好啲、 嗯， 但系嗰样嘢完全同圣经嘅理念系冇关系。 啊，估唔到反为一个真系、嗯、 非天主教徒 outsider 咁讲到呢啲咁核心性嘅内容，我都话我经常系要 challenge 翻信紧教嘅人，究竟佢知唔知自己信紧乜嘅？ 因为有时候咧，而家咧即系讲紧咧，即系呢个话题咧喺香港教会入边咧讨论得。是激烈的，甚至乎呢是有国际人士来香港主持一些来解释一些东西，但是即 你 刚才你一语 即是中的啦，而且如果我在现场我会跟他讲个佛偈，当年六祖慧能 那个意大利人来的，你怎么译英文啊？ Don once upon a time 六祖慧能真系唔识六祖慧能点译英文咯？六祖慧能咁就见到两个佛门嘅高僧喺度争拗啊嘛，就见到棵树喺度摇下摇下，咁一个就话呢棵树自己喺度喐，导致有风。一个高僧就话因为有风导致 棵 树喐，咁啊六祖慧能就对住嗰两个高僧讲啦，佢话并非风动，亦非树动，而是你们的心动，系啦。呢个 case 同嗰个 case 一样，个教堂系边个方位，起喺东起喺西起喺南起喺北都唔关事， 你的心向神不就行咯。 哇 大佬。 喂你记可不可以记住这一part啊，第三节的头四至五分钟OK, 给罗国辉听。 你剪低给他听。什么事实是 的，喂不是，即你这一点呢是比较，第一是有人性化得来，亦都是有神性的解释在这 里。当然。 如果作为你信仰的主宰，他会不会一定要你用这个方法呢？可能旧约年代会有的，但是新约已经不是这样。 旧约年代都没有。Believe me, 因为为什么呢？ 犹太教有没有？ 犹太教当年那个圣殿起在耶路撒冷市中心，何来需要有方位呢？难道那个门要起在地下？你明白吗？所以呢我告诉你没有的。OK, 还要，如果要 challenge 这些这么 stubborn, 坚持要方位的那些天主教的人士的话，那你就给个难题他咯。我说我福音已经传到地极，我在南极起的那个教堂向哪方啊？ 那位朋友你欣赏过的。 哪位啊？哪位啊？ 你现在是在问哪位啊？还是你哪位啊？ 即刻谈先。哪位啊？ 不是不是后讲。 即是他现在很 criticize 说要有一个方位吗？ 有一点 stubborn 地这样。即是我都觉得你讲这个方位。 你不是 不是。即是你。 今天开了，不是陈日君啊。 不是 不是。那哪个啫？ 是暂讲啦。即是你讲有这个，有些教堂有这个方向，可能有这个解释，但是不是主要的。 不是那个圣经内容必须。 同埋甚至乎是真的，因为可能是那个地盘开了之后，然之后人家后加的解释都不定的。 是咯，不是，同埋如果你再要我再反驳多一次，即是我真的，如果我在现场 真的。还有 东西。还有。耶稣在安息日和门徒去经过啲麦穗去捏粒啲麦穗喺度食， 咩叫捏粒啊？ 即系 搣，即系偷啊！ 唔系嘢，即系掹嗰啲麦穗喺度食。法利赛人就话你违反安息日，啊对唔住啦，喺圣经嘅标准，人性系大于一切。纵然法利赛人话佢系违反标准，话安息日不能食麦穗，但系食麦穗系天公地义，尤其是野麦穗，我行过呢一粒食。数好了，如果你个教堂起在哪个方位，真是数。难道你告诉我法利赛人当日，如果今天的人还要 stubborn 告诉我教堂在哪个方位，那那个人不是法利赛人咯。你明白吗？他不是指着自己有学识有常识有这个圣经的背景之后，就用一个身份去答一些下低层次的人说你不懂事，就是说你食物水啊，你违反安息日，你看我法利赛人几醒，那你咪同圣经里面法利赛人有乜分别啫？ 所以即人，我觉得即我就真的不识嘅呢啲，因为我即学你话斋，向边都冇所谓，个心啊真系已经即怼到实一实噶啦，已经。 不过有啲人我明嘅。 咁但系我觉得有少少就系你讲可能。即系佢哋讲坚持嗰部分可能都啱嘅，但系唔需要话人哋嗰啲系错啊嘛。 唔系啊，我都系嗰句，都唔系核心价值观， 啊、 天即系圣经又唔系咁样讲，你有咩问题啫？ 系啊， 咁只不过可能一人嗱，我明嘅，一啲人可能喺教会几十年，咁佢累积经验丰富，智慧经验丰富，到佢一个位咧，佢就转咗牛角尖，佢觉得自己啱嗰个位，因为佢认为自己为神服务，认为符合圣经标准。咁但系呢个咪只已经系你睇翻圣经里边新约嘅时候，法利赛人就系咁啊嘛。咁你 stubborn 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唔觉得自己 stubborn，即系你就指责一啲冇守到标准嘅人犯规。咁呢个唔系你自己要反省嘅地方咯。 唔系，所以我都即系我只能够讲就系话啊，即系。呢啲問題咧，而家係出現啊喺我哋教會嘅一啲嘅新力軍度。 咁但係頭先我哋點會講起呢樣嘢？ 新力軍度嘅，咁所以新力軍咧，首先咧要有啲寬容啲嘅心，睇多啲嘢。就正如今日你而家準備正要講嘅呢兩個人物，係因為佢哋勇字行頭，先至行得出呢啲嘢嘅。 好啦，咁第三公理咧，當然就係講雙風性啦嚇。咁雙風性咧，當然咧， 雙風啦， 即係第一流感同第二流感。 真系， 唔系嗱，不如咁啦。我首先由咧，赌罪嚟到去讲翻成件事先。 点样赌？ 咁因为咧，啱啱过去嗰个星期日啦，吓，我哋统领为2014年嘅 4月27号。 喂，我未报报今日几多号？ 哦，今日咧系呢个4月30号嘅，2014年吓。 4月30号， 而家已经系去到10:30。 半噶啦。 我哋系呢一日去录音嘅， 系一个冇冷气的 studio。 同埋我一落到嚟嘅时候咧，我系见到所有麦套都系发晒毛嘅。我头先系喷晒所有，喷晒所有嘅消毒剂，我都唔知道你间房发生乜事。 唔系，系咧，系湿过嚟嘅。如果唔系，唔会发毛噶。呢间房不嬲都好干燥噶嘛，我都要闻闻先。阿姐日日都入嚟打扫噶，莫非阿姐冇翻工？ 你十几日系咪过嚟呢间房啊？ 十几日冇啊。 系咯，系咪啲人转咗做第二啲房嘅用途啊？ 食烟啊？ 梗唔系啦。 你又而家笑吟吟呢个新人样真系。 你啲杯有冇洗过嘅？人哋咪攞嚟当咩噶？ 妖你冇核突啦！你讲紧圣人啊？ 一讲到圣字就谂起你啲嘢噶嘛。 真系啊！ 调翻转嚟讲，因为啱啱嗰个礼拜日咧，咁我哋你哋天主教，你哋天主教座堂咧吓，咁我哋读翻正名就叫做 香港嘅天主教座堂。 不是有个姓名的咩？圣母 圣母无原罪 主教座堂咧，咁就举办咗一个呢度我照读啦吓，叫做宣圣谢恩弥撒。咁得意嘅呢个名字，我冇谂过咁样形容。 宣圣就系宣布为圣 人 嘅谢恩咯，系咯。因为我哋唔系封圣嗰台啊嘛。 明白，即系你哋宣布 系啦。 教宗若圣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封圣，宣布。教宗若望廿三世封圣， 你都错，一定要噏廿三先噶。佢先啊嘛，因为 但系呢度本书系写住右手边嗰个系 JP Two 先。 咁你读出嚟嘅时候，你就要讲翻即系嗰个年份，就系廿三先噶啦嘛。你知唔知点解要咁摆啊？ 点解？ 因为佢两个嘅样系咁啊嘛。如果你谂下呢两个人样，我哋调转摆贴错门神噶。 是但咧系好啦，咁咧嗱，我就要讲翻少少前节就系咧。以前咧，如果阿祖有啲咩特別嘅宗教活動咧，都會通知我一聲咧，話喂有冇興趣嚟啊咁樣。啊呢次咧，阿明知道我對於聖保祿而JP2封聖好有興趣，咁我對於聖人嘅故事又好有興趣。啊，佢又冇通知我喎，咁即係我已經心諗呢條咁嘅謀理嚇。喂，好通知唔通知？又明知道我中意又唔通知，咁好彩。我好关注天主教活动的消息的，我一早就知道六点钟咧喺座堂有个咁嘅弥撒，我嗰阵时唔知系弥撒啦，我以为系一个活动啦，一个仪式，叫宣布活动啦。咁啊，谂住吓唔通知我系又似你，咁我都照嚟嘅咁样吓。你要解释先，点解唔通知我？ 唔系，第一，即系其实咧就冇乜特别嘅， 你觉得冇乜特别？ 即系一台普通嘅弥撒。第二咧 ，JP2 封聖都冇特別。 第二，我哋一個紀念彌撒啫，謝恩彌撒啫，我哋就咁。但係咧，奈何咧，阿雲海省咧，其實幾個禮拜前咧，一味喺度嘈啦，已經啊，做乜唔去梵蒂岡啊？做乜唔去梵蒂岡啊？你成個日都叫我，即係好明顯，你係好清楚嗰日發生啲咩事，邊度發生啲咩事，你係好清楚嘅。 咁點啊？咁你 expect 我去㗎？ 唔係啊，因為我實在邀請你太多，得㗎啦，得㗎啦，得㗎啦，得㗎，我仲清楚過你啊！我自己去唔去，我自己知。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咁我啦，咁我谂住早啲去啦，懒醒啦我吓，五点七个字咧。 你嗰啲卡冇攞啊？ 有啊，夹咗喺里边，我接好噶。咁咧，我七点我五点七个字咧就已经上到去，我谂住五点七个字好咗，一入到去嗰下，哇，坐满咗。 其实你上车路嗰时候已经应该都发现啲车龙 啊，冇车龙啊，就系我就谂住有啲人可能准时入嚟啊，一入到去，哇，满晒。 啊，我哋嘅主教座堂系坐到1200人噶。 啊，好啦，之后咧咁我唯有就企嗰个柱边啦，我行得前啲企个柱边，因为咧 你都系中意靠柱噶啦。 唔系，坦白讲，因为我条腰骨都麻麻地噶啦，而家你谂下，我系企足两个几钟喎。坦白讲，好啦，咁我讲个故事，想调翻转嚟讲系咩咧吓？咁我想讲个成个仪式完咗嗰阵时发生嘅事先。因为呢件事反而我觉得系 好匪夷所思啊， 唔系，我觉得好离奇嘅吓。首先，当时。我發覺完咗嘅時候咧，我發覺原來你係見唔到我啦， 我見唔到你， 我又不斷見到你啦。你由你未著嗰件白袍之前嗰件藍色衫喺度教人哋點樣吞嘢，教人哋點樣行，我已經一路睇住你啦。你都見唔到我喎， 證明我幾專心做緊我自己嘅嘢。係啦，無啦啦望住個立頭仔做咩啊？ 你個契仔都見到我啊？ 係就係我契仔報道話俾我聽嘅。 阿歪人， 不過係離殺完咗之後， 即係哦，但係我反而見唔到佢喎。我唔知佢企咗喺邊喎嚇，唔緊要啦嚇。咁我一望，哇！我當時仲諗啊，哇！呢條友仔啊， 穿到咁即系鲜蓝色喎、啊、呢件衫，仲谂住哇你件白袍冚唔冚得住件蓝色噶、啊？我当时我嗱当然要未开始之前，梗系谂啲无聊嘢噶啦。好啦，都完咗，咁你又走咗、啊，我就谂住你会见到我噶嘛？点解你系见唔到我？你又冇揾我，你自己落咗山啦、 啊？我都唔知道你嚟啊嘛，真系 落咗山。好啦，个 point 就系咁嘅。好啦，咁我当时一完咗嘅时候咧，第一幕完咗嘅時候咧，佢咪叫大家祈禱，為自己祈禱。之後就我唔記得個 ending exactly 係叫做咩咧？祈禱完之後咩？我唔記得咗啦。 我真係唔知啊！ 我唔記得 ending 嗰時嗰個説法係點樣啦。咁、因為係我企嗰個位置咧、我唔係特登企嗰個位置嘅，係因為嗰個位置啱啱係三個 column 就近近地，但係我又唔想阻住後邊，咁、我想挨下嗰個石柱，咁啊啱啱嗰個位置。咁我左邊嗰排咧就全部係修女坐嘅， 係 嚇。咁但我唔識嘅，一個修女我都唔識。以前我有啲修女我識，因為嗰個 generation 嘅修女已經唔喺度啦， 即係死曬啦。 甚至我最熟嗰個 Agatha， 即係Sister Agatha 咧， 真係鬼知係邊個？ 唔知你識唔識佢啦嚇？我哋 family 因為 咩會啊？ 因為佢都係朱家噶。 哦， 我諗你知㗎啦，得啦，你唔好再長談啦。咁佢兩年前過身㗎啦嚇。咁所以我哋所以有啲識嘅我哋都已經唔識啦，同埋有啲就已經唔喺香港咁樣。咁我望一望，咦，就全部都唔識，咁費事 disturb 人啦，咁樣。咁啊完咗嗰刻咧，嗱個怪事出現啦嚇。首先講咗呢啲怪事先。咁 主教座堂都有怪事發生，唔好講個鬼故咁啊，大佬。 喺我眼中鬼故嚟㗎啦。咁樣講個坐喺 修女垂頭沙喺度， 坐喺我隔離嗰個修女，即係我企咗佢隔離好耐嗰個修女咧，突然間就行埋嚟。咁因為佢其實要出去啊嘛，咁我咪讓一讓佢，我諗住讓佢走啦，係嘛？因為之前佢領聖體嗰時都讓一讓再翻入嚟㗎嘛。咁佢突然間咧就企咗喺我隔離，貼得好近喎。咁就突然間就好似同我講緊嘢咁喎。咁我就咦？我當時我未意識到啊，你知唔知啊？我就諗咦？我仲個心裏邊諗咦？佢唔同我講緊嘢啊？咁我就睇到佢係同我講緊嘢喎。 唔該謝謝我講。 如果係咁都冇問題，因為我已經讓開咗，佢就貼埋嚟我身邊，即係黐住我，就向上個頭向上同我講嘢。 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嚟㗎， 後生㗎， 都上上地年紀㗎啦。 哦，咁唔會係你 fans？ 唔會。但係所以我要同你傾下呢個問題啦。好啦，之後咧我就耷低頭，我話：我話 sister 做咩？佢話嗱，佢就好清楚咁同我講咗一句説話。我惊一惊噶，讲真的啊！ 做咩爱上你啊？ 你唔好咁样侮辱人啦，sister 嚟噶。 喂，佢啲大爱啦，好明显。 OK， 大爱都得吓。咁sister 就话啦，佢话虽然咧，嗱，我唔知道佢之前讲嘢嘅时候有冇叫到我名字，所以我唔知佢系咪佢，我唔知佢认唔认得我啊。咁咧，佢就话。 可唔可以形容少少个修女嗰啲袍系咩色啊？剩啊咁啊？ 深蓝色， 深蓝色， 深蓝色系嘛？死啦！ 个头纱系咩色啊？ 头纱我而家好似都唔系好记得 ，exact， 因为嗰时太多修女 在。白啊，蓝啊，灰啊， 好似灰喎、啊。哎呀，我唔记得啦吓。好啦，即系大家如果知道真相，到时话俾我听啦。咁个 sister 就话。佢就講啦，即係我因為耷低咗個頭啦嘛，聽緊講嘢啦嘛，因為我先知我嚇你同我講嘢，原來咁咧，佢就話啦，雖然咧，我唔知道今日你嚟嘅目的係乜嘢，你明我？我突然間心寒一寒喎，咩啊？即係佢好明白，即係佢好瞭解我唔係教徒，你明唔明啊？因為可能佢見到我冇出嚟領聖體啦， 同埋你冇理由啊，你應該識。答離曬嗰啲問，即係嗰啲對答㗎。 唔係，我冇出聲㗎。 Okay, okay. 雖然有時有啲動作我會做，傾下嘢，但係我冇 involve 嗰個動作，因為你識我啦，因為我始終我明咩叫做 amen，我知道咩叫 hallelujah， 我知道咩嘢個回覆係代表我認同嗰個説法，我先至會講啊嘛。但係我深知我未認同嗰個説法，我講係淺妄嚟㗎嚇嚇。哥林多前書啊，罪嚟㗎，我不能犯呢啲罪㗎嚇。OK 。有冇矛盾？ 真系抵死啊！呢啲 真系抵死，所以你叫啲神父，如果 stubborn 嗰啲过嚟同我俾我教训下。咁咧好啦，咁之后咧佢就话，虽然咧佢同我讲，虽然我今日唔知道你嚟嘅真正目的系乜嘢，但系咧我头先咧单脚咧同你喺个即系个座位嗰度咧，我就同你，我就帮你许咗个 咩叫单脚 啊？我唔明啊，即系我怀疑佢可能单脚跪嘅系咪啊？我其实我唔明呢句说话噶， 应该听错啫。 佢话单脚 单膝跪啊嘛， 可能系类似啦吓，单膝跪瓜类似啦。咁就话帮我咧就向我唔知佢话向圣 灵 啊，系许个愿，就愿咧你今日嚟嗰个目的咧就达成。 哇！ 咁之后咧， 首先呢个一定系老修女嚟噶啦， 系咪啊？ 真係老羞，即係我唔係話年青修女冇，不過呢啲真係大愛嘅行為嚟㗎，係啲老修女好懂得去為人祈禱。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我覺得我心怯不怯啊 ？Amazing 嘅地方就係、是，第一你知道我唔係天主教徒先啦、嗯。第二就係你有留意到我唔係天主教徒啦、嗯。第三，你後來最終嗰個祈禱， 關心呢、這個， 你為我祈喎，仲要你好明白，你唔係為咗一次嘅宗教儀式嚟到現場。 嗯， 咁佢就覺得應該我係會為咗一樣嘢、 嗯， 當然啦。如果你話追配啲風聖之後，我隻眼非常之明朗，好翻曬所有嘢，我都好 very good 嘅，我都唔否定。如果有咁嘅私人嘅原因，我都好開心。咁但係出住個修女把口，我完全又唔識佢，佢又原則上唔識我，佢、嗯、可以講完咁，你話係咪一個好 窩心嘅説話啦？ 咪好靈異啊成件事。咁佢就咁我就 個修女最後咧係咪一轉身就唔見？ 咁我冇望到，咁啊之后佢就走咗啦，当然啦。咁、我觉得吓，点解咁得意嘅成件事，好、迷离。 睇嚟我哋都要开翻个调查小组，揾翻呢个修女。 揾翻呢个修女，我都想知呢个修女系边位。 呢个修女一定要成为你嘅慕道班老师。 我拆开少少啊吓，我啊有留意到我摆上 Facebook 我啲去座堂嗰啲相吓，之后你咧就猛咁同我啲 fans， 当然我啲 fans 都全部系宗教天主教徒嗰班啦吓，就喺度话哇话喂系啦，佢咁中意 JP Two 第时啊，我记得嗰个叫 Cherry 嚟，好似就话诶、哎、你阿云海第时应该受浸之后咧就改个姓名做叫做 JP Two 啦， 系啊系啊系啊，约、我都觉得你个姓名应该系约望保禄云海咁啊， 系啦，即系我睇晒你哋啲喺我嗰个 page 喺度留呢啲嘢，好啦，但系我想。讲俾你听，我而家我拆开嚟回应你一句先，回应你同阿 Cherry 同阿 BBC 一句先。I already have a saint name, Henry. My name is Henry. You can call me Henry Chan. Okay? 我唔需要有一个姓名叫做 JP 或者 John Paul. My name is Henry. Got it? 我有姓名噶啦， 都啱噶，都啱噶。 啊，同埋我嘅姓名有原因噶。 除非你领咗洗之后，跟、 啊、 住你竟然做神父， 就 跟住做埋教宗， 系咯。 咁你就改啦，约望保禄三世。 我如果啊，我如果有机会真系 做教宗 ，touch wood， 真系变咗做咗选咗我做教宗，我改个女性教宗名，话俾你听，又似你 圣人就得噶啦。 Teresa 得唔得？ 唔使，圣贞德一世咁。 圣 Teresa， 如果我做教宗，我叫 Teresa， 我唔可以叫圣嘅 ，Teresa Lucia， Mamma Mia。 好，讲翻继续倒序啦。 咁 Amazing， 呢个修女都即系俾啲， 你话系咪好劲先？ 啊，我欣赏呢个修女，因为多谢呢个修女。 同埋我系冇谂咁好啦，之后咧我就坐翻埋，即系讲个修女，因为走晒啦嘛啲人，咁我因为我好攰啊，企咗两个几钟，两个钟零四个，两个钟零五个字，咁啊，坐喺嗰个位置摊下先啦，坐低。你記住，我係坐咗喺佢哋空咗個位置嘅中間位置，咁啲人一路喺度散嘅，一路走緊噶嘛，好啦。 因為嗰段時間。應該係好多人湧去嗰度影相， 一部分人湧咗去前面影相，一部分人向後已經走啦。好啦，點突然間咧有另一個女士一路佢，因為我係睄到佢一路向住後面嗰個正門一路走緊噶，行緊噶。佢沿途咧係冇做到任何動作嘅，即係如果佢沿途都做緊同樣嘅動作咧，我就唔 surprise 嘅。佢就突然間， 但係隻眼一路強啤你嘅， 冇啊，佢完全冇噶嚇。就係行到喺我隔離嘅時候咧，突然間就行嚟我嗰個位置咧，就塞咗呢張聖相俾我。 哦， 呢张 A4 纸咁大嘅耶稣圣像，你记唔记得？佢俾我时系靓 嘅，呢个唔系耶稣圣像，呢个叫有专有名称嘅， 叫咩？ 慈悲耶稣就系、 是、慈悲耶稣啊， 系啦，好出名噶。 啊，耶稣我信赖你就系呢张系嘛？ 呢张相你知唔知点出嚟啊？ 点出嚟啊？ 你偶像拎出嚟嘅 咩啊？我咁多偶像，你讲清楚，我普京都系我偶像。 John Paul 2就攞出嚟， 系由佢去带由波呢张相系由波兰出嚟噶，系由佢。在2000年封一个修女叫傅天娜，傅天娜修女封圣的时候呢，他们就念慈悲串经，慈悲串经是敬哪个呢？就是敬慈悲耶稣，哪一个是慈悲耶稣 串经啊？即是念完好串， 好像玫瑰经那样，即是一串 是波兰的， 是波兰的，那这个圣像，即是这个图形啊， 咦， 就是慈悲耶稣。 是不是在波兰华沙市中心那个曾经圣 JP2 回过去做弥撒的教堂、啊、 有 是不是他那里出来、啊、 我不 exactly 不知道，但那圣堂有这张大的圣像。 我去过、啊、那个圣堂， 那不出奇、啊、 因为肖邦的心脏撞在那个教堂的柱上面的嘛， 不是撞，即是 埋了 保留。 华沙那个教堂我去了的， 华沙是就是华沙那里， 是 JP2 是那里讲道的，当年 是啊是啊，那个广场那里嘛， 不是广场，它是一个 广场都有，广场都有、 啊、但是它的市中心它去过那个教堂， 那边讲道很出名的、啊、 为什么， 就是产共产党的， 哦 很厉害的那边讲道。那这个耶稣、红色和白色那些是什么来的呢，讲的是 血、啊 啊、血和水， 即撳住個 心臟，有曬解釋嘅，有曬解釋嘅。咁、 哦、 呢個就係即係特別嘅。咁因為點解啊？係、哦、John Paul II 佢又係創立咗復活節嘅第二個禮拜日，叫做慈悲主日。 哦。 咁豐盛特登揀呢一日嚟做咧，亦都係呢個原因之一。 但係咧，但係你明唔明一樣嘢？ 係係。 即係你如果嗰個女士啦 嚇。都几靓呢？ 咩沿途冇派过任何嘢俾任何人，佢、 嗯、 就突然间走埋嚟我嗰个 column 嗰张凳，将嗰张呢幅相塞俾我啊，俾我。喂，大佬啊，我第二个经律就出嚟咯，你明唔明？喂，第一个修女同我讲完嘢，我都有少少，都有少少， 都仲未回魂啊！ 突然间你第二个有事，嗰、那个唔系修女嚟噶、啊。好啦，当然我接完呢张相，咁佢走咗啦吓。咁我当时刹那间 冇讲嘢嘅， 冇讲嘅嘢。只是说送给你的。 但是即沿途只是是不是得你一个坐在这里，但其他 不是，还有很多人坐在这里，沿途也有很多人走着。 抵死。 是的。你说这些怎么解释呢？好了，那当时都说了，如果沿途一直派我不10派10、啊、沿途没有派 东西。不是的，这个不是大会东西，你看到。 是的，他很明显是他自己给我、嗯、好了，他做什么要拿来给我呢、 嗯、 你明白，很奇怪。好了，我收到那刻我望了一幅相，我当时有个刹那的联想，这个联想可能你解答到我。 我要领洗。 不是的，那个联想就是咦，他会不会就是上年定前年原本是修女，后来因为要敬拜圣物而自己退休那个修女、 哦、 那个女士、啊、 不会 肯定不是。 不是， 因为那幅相是来自什么的，写着、来自爱主慈悲使徒团，不关事的、 他是另外一个团体的。因为 但是那个女士怎么肯定不是那个女士、啊、 肯定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那个前修女呢就、她不是好这个耶稣的。 哦，即系佢唔系拜呢个耶稣像嘅， 即系唔系呢一款嘅耶稣啊，佢系专务呢个耶稣圣体。 咁你解唔解释点解嗰个女士突然间系全个教堂咁多人，点解系要走嚟派俾我一个？ 冇啊，一睇就知道你有需要。 失丧啊！ 一睇就知道 迷失的羔羊。 唉，呢条友都系即系 失丧噶 啦，搵大佬噶啦。 即系我一路望住张吓，点解咁得意咧吓？即系头先个修女咁样同我讲完之后，突然间呢个女士就俾咗圣相我，即系我唔应该叫呢个圣相啦，圣像啦，系咪？ 都系圣相， 圣相啦，咁大幅圣相都第一次收啦，通常细细张噶嘛。 A4纸 咁大嘅圣相， 我屋企都冇咁大张圣相 嘅，我都接筹咗添，对唔住啦，真系冇办法。不过唔紧要嘅，接筹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噶，系啊，因为圣物唔系因为佢个筹与唔筹嘅问题，而系个心灵上嘅沟通嘅啫。哇，你谂我真系答咗几似你哋啲， 回应翻个东南西。北方向 的真的没错了。好了，今天我还在定神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三个， 还有 都是整个故事我要由头讲由尾讲起，就因为这样就有三个年轻人呢突然间就特登行埋嚟我个位置， 又扫过嚟， 唔系扫喺我前边坐住， 男啊女啊， 男仔 ，OK， 即系着咩衫先？ 两件着，两个着西装全套，一个着普通衫， okay. 三个咧就调转个身同我倾偈啦。其中一个咧， 即系佢知道你系边个 系啦。其中一个咧系好熟我嘅，因为佢应该系我 fans， 应该佢有听紧我做节目嘅。嗰、个咧后生仔，所以我话会喺个节目度同你大家讲嘅就 系， 佢叫 Jimmy，Hello Jimmy， 系啦。咁啊，我仲 at 咗佢添啊！而家 通常人哋住边你都知噶咯，已经 沙田。 O、okay. K， 因为佢哋三个咧翻沙田堂。 O、okay. K， 但我问佢沙田边间啊，之后咧佢哋三个就玩咗我一嘢。 哦， 佢就话：你唔系全世界啲教堂都去晒噶啦咩？ 啊！ 沙田嗰个你未去啊？我哎呀，我话沙田嗰个真系未去喎、啊。咁但系我又好 surprise 系，因为熟我一个就系嗰个 Jimmy 啦，其他嘅两个都知道我，但系唔熟我嘅但是我就開始跟他們傾偈啦，因為呢另外那兩個呢一個十九歲，一個係23歲，但我養得好 baby face。 幾多歲都 問曬噶啦。咁 Jimmy 咧16歲啫。 啊！ 但係咧呢個後生仔啊，我就覺得咧嗱，如果今日 我做之才， 今日沙田堂 聖本督， 聖本督堂係嘛？聖本督堂有任何神職人員，即係要睺實呢個僆仔。 李志源神父，李志源神父， Roger, 請留意 Jimmy，Jimmy 係 Jimmy, 請留意十六歲的 Jimmy。 因為 髮型係點噶？ 普通髮型咯、okay. 但係個問題仲好笑就係、是，咁佢真係我 fans 嚟嘅，佢真係聽過曬我節目嗰啲人嚟嘅。之後咧，佢仲同我講一樣嘢，我當然佢聽完嘅時候，我爭啲噴飯啦。佢就話啦：阿雲海。阿祖話你咧，呢個節目係一個咩傳叫咩啊？摩四啊，摩四係一個傳傳咩？你唔係叫佢傳福音噶嘛？叫咩啊？ 哦，反我係話即係呢個反行其道嘅一個傳教節目。 你唔係啊？復傳啊，復傳節目。咁、那個後生仔就話啦，佢話係真噶，你呢個節目真係個復傳嘅節目嚟噶。我做咩？佢當日咧，你咧就喺個摩四度咧，就要鬧天主教中世紀嘅宗教審裁處嗰集。聽完咧，我第二日即刻翻教堂話要去舞蹈班啊！我话啊，你哋一个二个啊吓， 真系好多啊， 真系离晒谱啊！ 今年我都今年系有卅几个。 我未有个 point 系，明明我喺度捣紧乱，你哋走嚟吓反转头嚟去翻教会，睇嚟 呢个方法凑合，只能咁样讲。 唉，真系 效果好过开报道会， 真系好好多添啊！真系个感觉。好啦，之后咧最好笑就系一路倾嘅时候咧，咁啊同呢三个后生仔啦， 畅谈噶咯，已经 畅谈。大佬我又咁攰，佢哋又休息。 当中你特登打个电话嚟留言成分几钟俾我听，你同人哋喺度讲乜嘢？ 唔系啊，嗰啲说嗰啲留言应该系我揿错掣啊，因为我哋同嗰三个僆仔倾紧嗰时，你打嚟啊嘛，我就系话喂，我话你而家我仲坐紧喺座堂，你又走咗去落山度食饭。 系啊， 你又唔揾过大佬，你有冇搞错啊？ 我去咗莲香居啊，最后 啊，贱唔贱格啊？你又唔揾我去食莲香居，我啊请你食全杭州饭店啊，就杭州酒家。 下次我请翻你食莲香居、 啊。我想去莲香居食饭。 食啊，八宝鸭订要订。 我唔食鸭噶。 系喎，八宝粥咯咁食。 有冇啲特别啲嘢食啊？我食鸡。 毛蟹啦，几好。 我唔食蟹噶。 咦，鸡啦。 鸡有咩鸡先？我唔食有血个鸡噶。不如话俾你听，你冇人食啊！有骨嘅嘢我唔食，有 咪咪后讲。 好啦，咁咧我就真系同我哋倾，咁话我话佢，我唔记得边个讲俾我听话，佢估到我会嚟，咁咧就话咁啊，其实系 应该都系 Jimmy 噶啦，如果 类似啦吓，咁我就解释咗一段说话，可能就俾你录低嗰段啦。我就话冇噶，我话你睇下，第一两样嘢我要讲嘅，第一样嘢就系作为一个天主教嘅组织咧。我呢一個組織係冇辦法去否定佢嘅amazing 之處嘅， 即係講緊係 JP Two。 唔係，我講天主教先。 Okay. 我話點解咧？我話人類喺儘管過去幾千年嚟嘅歷史，或者任何嘅範疇、任何嘅時間，我話天主教係唔係淨係一個宗教組織，而係全人類任何一個範疇嘅組織，佢依然係一個全球最大嘅組織。呢、這個組織你冇可能。存在咗咁耐，最大全球最大嘅組織，佢冇一個合理性留低嘅，即係對唔住我呢啲番薯話，真係似係傳教多過喺度搗亂嘅嗬。咁我話啦，我話你嗱，真係你有佢嘅合理性先留得低到咁耐。咁嗰個後生仔就話啦，係咯，二千幾年，我唔係二千幾年嘅問題，我係計雲歷史以嚟六千年人類文明裏邊冇一個組織。是可以这么庞大一个单一组织留到现在今时今日是可以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架构。 即是还是发展的。 我不理它发不发展起码一个单一这么庞大的组织全球唯一只有天主教这么大的。没有了其他没有了。讲的无论是人单一组织无论是架构人数范围 统筹的 范围。都是全球最大的，你歷史以來都是你最大的。我說這個已經是一個沒辦法，是 一個 amazing 啊，真的 amazing。 還有我說這個沒辦法去用正常解釋到的情況，你一定存在到它的合理性在這裡。唉，就好像傳教這樣說。好了，第二件事我就說了，我說你想想今天我們來看這兩位前教宗封聖，我說雖然約望23我們不太熟悉，但稍後我們都會說一下。咁啊，聖 JP Two， 我話佢真係超級 amazing 嘅。由我細個嗰陣時，對於呢個人有啲反感，對佢覺得佢太宗教味道太濃，儀式理念太濃。但去到後來，你發覺佢做嘅嘢，佢可以運用佢嘅理念手段，佢可以推翻某個程度上，都可以話佢同列根總統 夾計啦。啊，唔可以否定戴卓爾夫人嘅功勞，戴卓爾夫人加列根再加 JP2 一手推翻整個鐵幕蘇。嚇，咁呢個你真係好難想象一個人可以做到咁嘅嘢。而後來佢發展到全部，包括佢向猶太人道歉，佢去發展一個新嘅天主教理念，所有嘢你真係冇辦法可以相信一個人可以達到一個咁嘅境地嘅喎，即係你唔能夠 amaze， 即係唔可以唔 amaze 成你好難形容到咯。 所以佢嘅風盛，我話點可能唔嚟咧？因為我都講句啦，即係話我作為一個 outsider， 真係冇辦法唔嚟睇一睇、見證一下呢件事。好啦，之後咧，啱啱傾緊偈嘅時候咧，就另一個後生仔又行埋嚟喎。佢嗰個後生仔咧就會話啦：，哎呀，終於見到雲海你啦！咁我話：咦，我點啊？你都係天主教徒？佢話：我唔係喎。 哦， 我不是天主教徒，不过我在楼上不知道做紧嘢，发现原来呢度有个丰盛嘅仪式，我即刻冲落嚟睇。 楼上做紧嘢， 我唔知佢讲边度啦。咁、 okay. 但系，哇，咁喺咁得意，咁佢话系啊，但系佢话听我节目大嘅，咁但系咧佢话啦，我咧，佢仲咁讲，佢就话虽然我屋企人就系天主教徒，但我唔系。咁咧，我哋三个因为要闩门啊嘛，咁我哋四个咧，五个咧就开始行落去啦。咁我就话，咁我就问嗰个另外一个后生仔，我话，咁你系信咩教噶？其實咧，我而家翻緊浸信會嘅，所以咧，我哋大家咧都有佢嘅意思就話我哋啲敵對嘅啦，唔咩嘅啦。咁之後突然間我喺個下話唔係嘅，我話以我理解咧，喺教區裏邊咧都曾經有一位浸信會， 唔係曾經現役嘅。 係、哎、我咁講啦，有位浸信會嘅高層都因為佢咧理念同 傳道人嚟嘅， 傳道人唔係高層係咩？ 係高層嚟，我唔知 啊。即係傳道人唔係高層，都係低層啊。咁咧就因為需要覺得要係改信天主教，而家都係嚟咗天主教度做嘢噶。咁你所以你唔好話浸信會嘅朋友唔可以轉信天主教啊！哇，大佬，我成個 conversation 簡直我好似對住唔同嘅人傳道咁啊！你知唔知啊？好啦，之後咧我就再同嗰個十六歲嘅後生仔傾偈咧，咁我就問佢：我話咦，咁你咁即係咁對呢樣嘢咁有興趣，同埋你都咁踴躍，其實你有冇諗過做神父㗎？咁佢話其實都諗過㗎，都唔知道自己得唔得咁啊，同埋啲乜嘢咁我就開始同佢講話咁啊，你如果後生仔十六歲而家開始諗啦，因為咧我就同佢解釋我話嗱，你知 哇，你直頭唔單止係天主教徒係 咪 直頭係好似啲神父啊，負責修院嗰方面嘅工作。 即係我仲講我話，因為你睇下澳門咧，而家唔夠神父咧，搞到要去南韓要請槍要過嚟幫手啦。我香港教區而家好缺乏神父㗎。 呢、這個你都知 道，我梗係知啦，大佬你真係當我蘿蔔啊！我又去到澳門 study 佢哋啲 information 㗎，阿祖 嗰三隻嘢我聽佢哋中文真係大鬼鑊嘅啫。 係，唔係聽我話先？好啦，知唔知啊？我話嗱，如果香港教區而家都缺乏神父㗎，啱啱先有個升神父嘅都已經30多歲啦，係咪先？我話而家你咧，如果十六歲咧，慢慢開始培養嘅話咧，就好有成分。咁我就問佢話：咁你屋企人會唔會反對先？因為如果你做神父鋪排呢個諗法嘅時候，咁可能你第時冇得拍拖結婚嘅咯噃。咁佢話：哎呀，唔係，其實我都同我屋企人阿爸阿媽都問過，佢哋覺得都接受㗎。佢話：哎，咁啊好啦，我話咁你就啲快啲，即係準備好個心情，即係你真係要落力，早啲去學。幾間嘢之後，我當時心諗就 黐線。 之後咧，咪之後咧，我心諗就嬲。沙田嗰個邊個阿頭，叫個神父快啲望住呢個 Jimmy。 李志源神父，李志源神父，請留意十六歲普通頭嘅 Jimmy。 係，佢好好有呢個感召， 聖召我哋 聖召。不過佢個聖召可能未到，但係個問題係，我覺得呢個人要開始培訓， 要 call 先。 call 啦，係啦。你話死唔死？你話我話呢個離殺完咗之後所發生嘅嘢係咪簡直係匪夷所思啊？ 有安排啊！ 有安排，唔知边个安排俾边个。 John Paul II安排啊 ！John Paul II安排可能最 尾。佢一隻手指住你嗱，雲 海。可能安排我就要同呢个细路讲翻说话。最终可能过多十几年后，可能教区会有一个新嘅神父冒起，都系靠我啊！大哥。 陈云海神父。 黐线。 听首歌先， 我又做唔到神父啦，因为咧，我啲拉丁文一定学唔到， 而家唔使学拉丁噶， 系咩？ 唔使学， 咁啊系，嗰啲见到汤汉啲英文渣到咁， 汤汉识拉丁噶， 即系对唔住，虽然我英文都唔系好好，但系嗰日我听阿汤汉啲英文，即系有少少吓人喎。 佢系一个标准发音嘅英文。咁啊，系佢将所有标准嘅发音词堆埋一齐，就冇连贯起。 系啊，咁我点首歌俾佢听啊？第七首啊 ，Gonna be a lovely day 。当日都有好多人对于阿汤汉嘅英文咧， 是很有包容和很有爱的。 Does the joy come across community choir?